呢，就是有好水源、 嗯、 那好空气，就是它那里面呢工业园区少，没有污染。 是的、 嗯、 那它一切的这种条件都具备了。 对， 哈萨克斯坦阿拉套面粉是世界上来讲都是非常好的。那今天呢，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，真的是来着了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阿拉套面粉。 对， 那么80元一袋儿啊哈，在市面上这一袋呢， 也 就是两公斤四斤。 两公斤。 那么今天为大家零主品的赠品一共是六大袋 、 啊。市面上480元，但今天我们是238元。 没错，238块钱六袋。 对，比五折还要大。 五折是。 是，所以呢，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实际上呢，在市面上啊，也经常有些这个商家呢冒充说啊，我这个是面粉来自于、嗯、啊哈萨克斯坦的等等的。 哎， 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？ 啊，在这里呢，一定要教大家，一定要啊看清楚。第一个呢，是以48开头的条形码，是我们这个哈萨克斯坦， 标识是吧？ 对，有标识，您拿到之后都会看到这个标识、 嗯、 是哈萨克斯坦的原装进口的标志。那第二个呢，它还有着 EAC 海关质量联盟认证的字样，一定要认清楚这两样、 嗯、所以呢，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面粉的上面的标识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你一目了然啊。当然这是标识、 嗯、 另外从面粉来看呢也是可以区别的。 对，像是这个市面上哈，这个品牌琳琅满目，那挑面粉也会挑到眼花缭乱。那您说这个阿拉套面粉我怎么辨别它是不是一个好的面、 嗯、 确实有很好的办法。那在这里面呢要教给大家一下，首先是看颜色， 嗯， 闻气味儿， 哎， 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面粉，它真的不是越白越好， 嗯， 那但凡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，就是好的面粉哈，它通常情况下是呈乳白色或者是微黄色，因为它是由小麦研磨而成的， 嗯， 所以它有会有天然的这种小麦的香味儿。而且是因为我们这个面粉是哈萨克斯坦，刚才讲啊、天然的啊、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，所以呢它的颜色就是淡黄，而且是有天然的小麦香味儿。对， 嗯，刚才您提到了看色泽呀、嗯、闻气味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辨别出来，而且看颜色也并不是死白死白的， 是 它有一点微黄， 对， 因为它是天然的嘛。 没错 啊，当然这是从看吃起来的话呢、哎、那就更不一样了， 是吃起来它 非常的筋道，非常的香哈、啊、 是 确实有一种我们小时候吃这个面粉的感觉了、哎、 对， 好的，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面粉啊、 嗯、 真的是纯纯正正的好面粉。 对， 但是在市面上呢真的是非常贵哈，一袋四斤的话呢要80块钱，但是今天我们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六袋，市面上480块钱， 市面上，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238，比五折还要多的价钱， 低于五折，因为是我们是首次合作，一定要拿出来大的优惠力度，让听众朋友们尝一尝什么是真正的好面粉、嗯、 确实是尝鲜价哈。 对， 238有零有整、嗯、当然这个呢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哈，主要是让大家来尝一尝好面粉的味道是怎么样的，主要是以推广和宣传为目的。好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，238元，大家拿到的是四大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面粉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刚才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多组订购哈、 哎、对， 那么像这样的面粉如果在储存上呢、哎、应该注意些什么、 哦、像储存哈，其实这个储存的方法哈跟那个各位朋友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因为这个面粉都有呼吸作用的、 嗯、 我们就要把它保持空气的流通、 嗯、 啊，并且呢它理想的湿度大约就是在60%-70%之间、 嗯、像一般的这样的就可以 啊，一般的环境就可以，像是我们的室温18-24度就可以啊，但是呢就尽量的保持这个面粉周围的环境啊是比较洁净的， 嗯， 对，而且是储存的这个空间周围没有什么异味， 嗯， 对。 这个价格的话呢，如果在市面上买是比较贵的， 比较贵的， 啊、 像是2公斤、 嗯、 2公斤四斤就要做到80块钱。 是的，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百姓的价格， 是 咱们是2公斤一袋，4斤一袋，给大家呢是6大袋， 6大袋238块钱、嗯，低于五折，真的就是一个推广价，嗯、一个宣传的价格。 是的，市面上呢要480块钱，那么今天呢我们238您就可以拿走， 是 真的尝尝鲜啊，尝一尝好的面粉。